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8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20点02分，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会给大家送出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股市收评，两市触底反弹，沪指涨 0.91%， 重回2600，钢铁股活跃。另外也将关注到汇率中间价延续下跌势头，还会跟大家一起了解北京最低小时工资24元，全国居首。那么在今天的股市收评阶段，也将连线专家，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请他来为大家分析一下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会和现场嘉宾来自友邦保险的业务经理、荣誉讲师刘华丽女士一起聊一聊商业保险的缴费方式。那在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也会继续跟大家进行案例的分析。好的，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关注股市，今日呢，两市再度小幅低开，开盘后震荡走低，盘中三大指数再创调整新低。之后呢，随着银行等板块的强势崛起，市场做多氛围好转，逐步展开反弹，三大指数先后翻红，沪指重回2600点，上证50大涨超2%。截至收盘，沪指报2606.91点，涨幅0.91%，深成指报7558.28点，涨幅0.45%，创业板指报1268.41点，涨幅0.52%。我们从盘面来看，超级品牌、石油、钢铁、银行、水泥、煤炭等板块涨幅居前 ，ST、种植业与林业、环保、燃气、水务等板块跌幅居前。那么下面就今天以及本周的股市情况来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请他来为大家分析一下。赵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晚上好。 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跟我们那个另外的一位主持人啊香露还说，今天晚上关于这一块看看您要说点什么，因为确实我觉得你要说的东西很多吧，确实多，但是说要说的东西很少，好像也可以理解是吧。 啊对。那么今天我这个博文也说了啊，说的这个比较简单，就是说这个大盘的涨跌啊，我这题目就是时间、事件、消息面啊，决定涨跌最关键。 是， 就是 时间性的东西，这个事件性的东西，就是也就是说消息面它比技术面重要的多。你看这2638前期低点说破就破， 嗯， 那么当然这周跌的都挺厉害啊，今天有点反弹，跌的厉害的原因也众所周知， 嗯 啊，美股大跌，但是它是涨了连续8-9年了， 嗯 啊，那么这个我现在只能跟大家说这个分析这个方法， 嗯 啊，应对策略，应对策略从盘面看。我就是一直说的这5点，啊，第一就是看主力，啊，看权重，啊，这是最大的一点看点，啊，说大盘能不能企稳，说能不能反弹，啊，甚至于大幅反弹，你可不看别的，啊，主要就是看5点，啊，就是第一点就是看这个大权重，啊，大权重我还明确说了，最重要的是银行。啊，其他还有2亿，一亿是保险， 嗯， 啊，平安为代表的，一亿是中字头的大基建， 嗯， 啊，那四大，啊，那么因为这个，你去看看这个股东研究，啊，都是这个整进，啊，这个重仓，甚至于老是加仓的东西，啊。那么这个他们就是代表的这个是这个大主力的动向， 嗯 啊，那么好在就是今天又是有所动作，今天带指数涨起来啊，就主要的就是银行， 嗯， 保险还有大基建， 嗯， 就是权重大的，当然还有超级品牌啊什么的，那些都是权重都比较小， 嗯 啊。这完了呢，第二是看港股啊，今天港股也还行，反弹了啊，至少，所以这个反弹这个港股也有点这个先行指标这个意味啊，所以这两个符合了，但是其他那三个还是差的不少，一个是成交量，一个是机构动向，就其他机构的动向啊，再一个就是这个融资盘的动向。啊，这三个还差得远，但是这个只是说从盘面上看，啊，这个能不能啊有反弹，能不能走稳，这个是这个盘中看的。 嗯。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说的，事件性的啊，消息时间性的，啊，就跟我前期说的这个原油啊，它能不能涨？那么完全有可能2-3礼拜之前我就一直说这个天然气啊什么原油啊，为什么这也是有事件性时间性节点的啊，也就是说11月4号啊，这个要零封这个伊朗， 嗯 啊，那么伊朗要急了，他再封了霍尔木斯啊，那这个油价就是更得升了啊，所以说这个近期的这个油气这个天然气油服，包括你看中石油啊，就是一直那么这个走上通道啊，这都是跟这个事件性的，跟这个日子啊，这个事件是有关系的。 嗯， 那么现在我们要关注什么呢？关注就是这个比如说啊，这个中期选举完了之后，是不是就也许现在是为了选举， 嗯嗯， 以后是不是就不那么嘚瑟了啊？ 嗯， 这是一个时间节点，是一个看点啊。另外一个，看看月底的这个 G20 峰会， 嗯 啊，有没有这个谈的见面的这个缓和？ 是， 我说这是最关键的。 嗯 啊，只要是我说了，今年这个下跌，大家可以看到，从年初的3578点。跌到6月15号那个3021啊，这跌了500多点啊，为什么跌呢？我认为这个去杠杆这是一个重要的，当时我们可能大家忘了，去杠杆去的是什么呀？去这个资管资金，信托资金， 嗯， 这个融资板，还有一个大股东的这个质押啊。 嗯， 这个就是金融去杠杆3年攻坚战的首要任务啊， 所以这个当时这个爆仓盘什么的也好，也是下跌，也是这个原因，这个啊，那么现在这个摩擦一起来，下半年六月以后，是因为主要是摩擦了，所以你一定要分析这个涨也好，跌也好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啊。那么这个现在这个摩擦这个事儿啊，这个是这个现在成为主要了，连去杠杆这个事儿都变成了稳杠杆了。 嗯啊， 去的也有成效了，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你也不能这个这个去太急啊，现在变成稳杠杆了。 嗯 啊，所以说现在这个摩擦是主要的这个症结所在。 嗯， 这个消息面，所以盘外啊，这个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看这个这个国际局势的变化啊，这是比较重要的关键的。 嗯， 盘面就看这五点啊，最重要的就看这第一点。 嗯， 也就是说这个大助力啊，银直接说就是银行、保险、大基建，他们怎么样走啊？他们要大幅反弹放量，那就这个就反弹就来了。他们要还是就是光护跌急了护一护， 嗯， 那么你就是还是要 继续观察， 稍微谨慎点，观察观察。 嗯，好的，感谢您的连线，谢谢。 好，谢谢，再见。 嗯，再见。好的，我们持续来关注资讯。下面我们来看汇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下跌势头仍在延续。今天呢，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较前一交易日下调22个基点，报 6.9120， 创下超一年半以来最低，而连续9个交易日走低则创下了自2017年12月以来的最长连跌周期。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王友新认为，中国经济基本面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人民币近期急贬主要受外部因素影响，例如中美货币政策持续分化等。下面来关注油价，受全球股市大跌的影响，国际原油冲高后大幅下挫，本周期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或收窄。业内预计下一个调价窗口日期10月19号24时，预计国内零售汽油价格很可能上调到5年前，再次进入8元时代。再来关注，此前呢，节目中曾经播报过，国庆节前夕，商业银行理财管理办法出台，银行理财产品的销售起点从5万元降至1万元。那么国庆节后，各家银行竞相推出1万元就能购买的理财产品。昨天呢，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透露，在将要出台的理财子公司业务规则中，将不再强制要求个人首次购买理财产品面签，理财产品销售起点也望进一步的降低。再来关注啊，北京最低小时工资24元全国居首。今年以来13个地区已经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其中呢，上海的每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达到了2420元，深圳第二，北京第三。但是这个北京的这个第三的位置啊，这个是刨去了五险一金到手之后的这个纯收入，所以按照到手算的话，北京其实应该是位居第二的。而另外按照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北京的是最高的，达到了每小时24元。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至2022年》，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据透露呢，方案将优化促进居民消费的配套保障，主要包括了制定出台新个人所得税法相关配套制度和措施，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政策措施。另外呢，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消息，目前个体私营企业占到了全国市场主体总数的 94.9%， 创造了全国 60% 以上的 GDP， 50% 以上的税收和 60% 的工业产值。此外呢，各司经济成为吸纳社会就业的重要渠道，目前各司经济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了 3.57 亿人，提供了我国 80% 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和 90% 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未来呢，国家也将营造更加公开透明便利的准入环境。 另外，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中国九月贸易顺差为2132亿元人民币，前三季度贸易顺差为1.44万亿元，收窄28.3%。数据显示，中国九月出口同比增长17%，明显高于预期增长的9.2%。九月进口同比增长17.4%，也高于预期增长的15.2%。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接下来稍事休息，进一段片花之后，进入到我们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来到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跟保险有关的话题是商业保险的缴费方式。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友邦保险业务经理、荣誉讲师刘华丽女士。刘华丽女士您好。 您好。 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今天不是要聊这个商业保险缴费方式吗？ 嗯， 我想问一下，因为据说您是刚刚获得这个荣誉讲师这样的一个头衔或者称号，对吧？ 嗯嗯， 荣誉讲师，讲肯定是他的首要任务。 嗯， 讲什么呢？ 其实这个呢，主要是从一线的这个营销员当中啊，或者说主管当中呢，去选拔一些在讲课方面或者沟通能力方面比较好一些的这样的人员呢，来给新学员做一些销售技巧等等方面的一些分享。 哦，就等于是在这个讲台上做演讲。 对，然后给他们梳理一些销售的逻辑呀，或者说因为某些这个我们的新伙伴呢，一转行的时候会有一些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对吧？会手忙脚乱的时候，我们会帮他梳理一些逻辑上的一些内容，给他分享一些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遇到过的，比如说挫折呀、成就啊、经验呀等等这样一些分享。 嗯，那我觉得如果说能被称为荣誉讲师，一方面肯定在这方面首先会有很多的这个经验，很丰富的经验，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语言表达上，我觉得是有一些优势的。 怎么说呢，应该还算可以吧。 是吧？ 嗯 啊，那比如说啊，作为您在这个荣誉讲师，您在讲台上要讲课，底下有一个业务员就问您，他就说，那个刘老师啊，我总觉得对于这个交纳保险费，这个该怎么跟客户讲他的各种方式，这个您如果要给他回答这个问题，您怎么回答？ 那肯定会要从几个方面，包括客户的一些消费的习惯呀，他的经济能力呀，还有一些产品的性质啊，等等，这些都是从不同的方面可以给他一些解答。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缴费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那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做的这种自由职业呀，或者说他的这种项目的规划会比较容易一笔钱进来，或者他会做一笔钱的一种规划，那他就比较适合一次性缴纳。 趸交。 那比如说，对，这就叫趸交。那还有一些像重疾险呀、寿险呀，重疾险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说买个大病险就叫大病险。还有寿险，因为我们不确定未来它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样的风险，那我肯定用期交的方式会好一些。那所谓的期交，就比如说按年交、按半年交、按季度交、按月交都是可以的。 那也就是说，从刚才您的这个讲述，我们大概了解到可能交纳保险这个费的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刚才说的趸交。 趸交， 我就一次性交了。 对， 我就后边就不用再惦记着了。 对， 第二种方式就是期交。 期交 啊，无论是这个年期啊、半年期啊、季度期，或者说月缴的这样的一些方式。目前就分这两种缴纳方式吧。没有第三种 了。这两种了， 对不对？那既然是这两种缴纳方式，它有不同，那我觉得在这个缴费的过程当中，它肯定也是存在一些原则的吧。 对。然后呢，因为它是每种不同的缴费方式的背后啊，它解决的是不同人的需求。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比如说像重疾险，就是大家经常会说到的大病险。还有这种所谓的人寿保险公司销售的，那叫很多 部分叫寿险保单， 是 就是以人的身故为代价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些保单， 嗯、 因为它不确定啊，风险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谁也不知道。我说我到底是明天会生病，还是说十年之后会生病，或者说二十年之后会生病？ 嗯， 还有呢，要考虑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啊，通货膨胀的问题。 对， 因为大家很多人都知道说，今天的一块钱跟明天的一块钱它不相等， 是 吧？那我尤其像大病险还是寿险这样的保单呢，它只要确定了今年的缴费的这个金额 额度、嗯、 它是比如说我分二十年交，它二十年当中是不变化的， 不会根据这个通货膨胀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才产生这个价格的变化。 对，它是每年交的都是一样的、 嗯、 那它就能起到最理想的这种杠杆作用，所以你就要用期交的方式。 嗯， 那选择年交啊月交都可以。 嗯 啊，这样的保单就不建议趸交了。 嗯， 因为趸交的话，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我今天有一笔钱，我比如说我用二十万可以杠杆一个四十万的保额，或者我用五十万去杠杆八十万的保额等等这样、 嗯、 那我一次性交了，我可能是说在第五年或者第六年出现这样的风险的时候，那实际上用我自己的钱是最多的，对不对？ 嗯， 但是如果我选择期交的方式呢，比如说第五年我交了多少钱，交了几万块钱也好，交了十万块钱也好，它终归它能起到一个杠杆的作用。 嗯 嗯，那另外呢，就是说在一些年金险的理财型保险，比如说养老金、教育金，也是现在很多人特别青睐于用保险来做的一些规划。 嗯， 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保险当中呢，因为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倒是可以适当缩短一下缴费年限。 嗯， 它因为可以取得更多的一些收益。 嗯， 那对于意外险呢，还有医疗险，比如说一年期的这种消费型保险的话，那就是一般的保险公司都会要求是年交。 嗯嗯、 啊，要求是年交。从费率上看呢，趸交的总共的所有的保费，它会小于我按期交的，这个也很、 这个、 很好 理 解，对吧、 嗯？ 我比如说我买房子，我一次性交齐也比分期贷款等等那个价格要低一些了。 对对对， 嗯。但是期交呢，它又会更灵活一些，它能减轻投保人的一种现金流的压力，啊，他不会就是说一次性拿出一大笔钱来，我可以分期来负担。那还有呢，就是说期交它可以追加一些附加险，因为保险公司会不断的推陈出新一些新的保险。 是。 那作为附加险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一种经济实力，可以进行一些调整啊。期交呢，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啊，它有豁免保费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比如说。妈妈给孩子投保教育金也好，投保重疾险也好， 嗯， 比如说在某个缴费期间的某个年度，妈妈出现了怎样的风险，比如大风险、 嗯、 身故啊、全残呀、重疾呀等等，他可以保费就不要交了， 嗯， 啊，豁免掉所有后续的保费，由保险公司来替我们承担这部分， 嗯， 啊，这就是期交也有个这样的一个好处。所以在这个原则上呢，就是我总结一下，就是说像重疾险、寿险保单和带豁免保费、豁免功能的这样的一些保单呢，就尽量选择期交。 嗯， 如果说像年金险、教育金、养老金这样的理财型保险，我想获得更大的一些收益的时候，我可以选择集中的交。 嗯， 还有呢，我自己的能力，我自己的职业代表了我，如果一个阶段当中会有一大笔钱的这种，它是不是稳定的现金流进来的话，我可以选择趸交，因为一下我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万一明年我的项目做得不好，对吧，我这个保险是有的，是可以把它已经落实掉了。 嗯， 那如果说我的经济能力并没有达到那样的程度呢，我可以选择缓交，细水长流，然后每年或者每个月从我的收入当中扣除一部分，然后来作为保障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缴费能力吧。 嗯，明白了。 嗯， 从刚才您的这个讲述当中，我们大概了解到的就是说，对于不同的这个险种， 嗯， 它可能所适应的或者所推荐的一种缴费方式， 嗯， 对不对？ 嗯， 但实际上可能我们也得具体情况具体来分析。 对， 因为毕竟是我们人来买保险。 对， 那不同的人他肯定会有不同的一些问题或者他的一些困难存在。 嗯。 那我不能说因为这个险种它就适合期交，我们就要求买这个险种的所有人都期交。 对。 或者说这个险种适合趸交，我们就所有人只要买这个保险啊必须趸交。 嗯。 啊。那么下面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不同的人群、或者说不同的产品，你怎么样来告诉他你这样缴费对你来说是最划算的呢？怎么来帮他分析呢？ 嗯。 嗯，实际上影响缴费方式选择最直接的一个因素呀，就是缴费的经济能力。 哎，对， 我觉得这个大家也都能理解，对吧？ 嗯 嗯，那比如说我的很多的客户当中呢，会有一些新婚家庭或者家庭结构刚刚发生变化，比如说刚有了一个新的这个小宝宝出生，然后呢，或者说两方面呢，这个夫妻二人都是工薪阶层，他没有说像这种外来的做项目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收入，没有额外的收入，工薪家庭他的储蓄呢并不是很多，那年缴、季度缴甚至月缴的方式对他呢就会适当的减轻压力啊。 嗯， 这就是他最好的方式。为什么呢？我经常会跟我的客户讲什么呢，就说最好的保单呀，怎么讲最好的保单呢？ 嗯， 其实最好的保单叫立即生效的保单。 嗯， 对吧？ 对， 我没有保障的时候，我说的天花乱坠它都没有用。 对， 我只有生效的保单，我出了风险才有可能获得保险公司的理赔， 拿到手里才算数。 对， 嗯， 所以呢，我的目的就是让客户先有保障。那所以，如果你的经济不够宽裕，选择月缴就是最好的方式。 嗯 嗯，所以缴费的经济能力，这是影响缴费的原则的最直接的因素。那另外一个呢，如果有一些中小企业主还有自由职业者，比如说作家，比如说有一些做设计师，他们属于自由职业者。自由职业者呢，他是比如说做完一个项目之后，他就会有一笔较大的钱直接进账。 比如说你刚说的作家，我刚出了一本书，我版税拿到了。 对， 或者说我是一个画家，我刚卖了一幅画，我拿到了一笔钱。 对，所以他也会做他相应的一些保险的规划，比如说人人都会老的，对不对？ 嗯， 人不一定会生病，但人一定会老。 嗯， 那老的时候我有钱花才是一个我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尤其年轻时候要做年老时候的规划。我觉得这是每个有责任心或者说有规划能力的人会首先想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那好，那他作为自己的未来的养老的规划的话，他趸交就会比较合适，因为他未来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稳定的现金流，但他会有一笔额外的一个，就是怎么讲呢，这个项目完成就一笔钱进来。比如说进账100万，我是不是可以拿出50万或者40万来做我自己养老的一个规划，我只需要存进去，那未来从60岁我就开始领到终身，我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就把这件事情解决了。所以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年交还有特别适合的一种人是什么呢？比如说我有很多客户是国企的这样的员工，他们的收入非常稳定，公务员非常非常稳定，但是呢，他又没有说我有多大的一笔钱一下子进来让我一下做一个规划，或者我也没有必要说每个月从我的这个收入当中去扣，因为我们月交又比年交的费率会高一些。 是的， 对吧？那我就可以选择年交，这是他们最喜欢的方式，年交是最经济实惠，而且能把他们所最关心的这种保障型的健康险做很好的规划。 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个，比如说对于每个人的这个经济能力或者经济收入来说，它是有一些区分。 对， 你来购买什么样的保险，或者有怎么样的一种缴费方式。那比如说，就是刚才我大概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我们比如说像是作家也好，画家也好，这种我们打引号叫做趸收入的人，你适合趸交。 对 对，因为你不像可能很多这个在公司上班呢、或者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些公务员，他们拿的是月薪。 对， 那每个月啊，公司会往自己的工资卡上打一笔钱。 对， 你根据这个，因为你是等于是月收入，所以你就可以买这个以月或者以年、以半年、以季度为这样的一个期交的方式。 对， 那如果你是趸收入， 对， 就是你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但是你是有收入的，可能每一次的收入是够你撑半年一年。 对， 我们打引号叫趸收入。 对对对对， 你就适合趸交。 对， 对不对？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可能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这种。 是是是啊，你这个比我总结的还接地气哈。那再跟我们分析，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是不同经济收入，来适合不同的这个缴费方式。那不同产品性质呢？ 对，不同产品性质呢，这也是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家长愿意给孩子去规划教育金，因为他会认为教育金未来是一定要花的钱。还有像每个成年人他自己未来的这种养老金也是未来一定会花的钱。那未来确定要花的钱就一定要用确定的方式存。确定的方式存呢，那这两笔钱呢，在资金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它也比较适合趸交，或者说缩短年限交。并不一定会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就是我不确定这个风险未来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 嗯， 我还要同时考虑到我可以抵御部分的通货膨胀。 嗯， 因为未来资金的这种利率啊、汇率啊走向我也不清楚，还能它能起到最理想的杠杆作用，所以我们就最好选择期交。 嗯， 那除了这个咱们刚才提到的我的经济能力呀、还有产品性质啊等等，还有一些呢，还要考虑一些与缴费方式选择相关的一些保障内容。 嗯，您稍等，我稍微打断您一下。 嗯， 因为在刚才上面就刚您这段话里边，我听到比如说给父母给孩子， 嗯， 或者说我们在做养老金的时候， 嗯， 比较适合于这个趸交， 嗯， 对不对？趸缴啊。 嗯， 但是其实就这两个人群啊，我其实有一点小小的疑问，那就是比如父母给孩子啊教育金也好或者什么的，我是在想会不会期缴会更好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这孩子很小，家长一次性给趸缴了一些教育金，但实际上我可以看着，比如说等孩子慢慢长大，我就他的这么一个个体情况，我可以用这样的一笔趸缴的钱，我给他进行其他方面的一些投资，或者说在他慢慢成长起来之后，我根据他的这个实际情况，我再给他选择一些其他的保险的一些险种，我觉得这样其实不是更好吗？ 您考虑的也特别对哈，也非常专业。怎么讲呢？这并不是绝对的， 对对对， 就是他只是说，在我的经，他又跟经济能力挂上钩了，我不能把我所有的钱都放在教育金里， 是， 就算我们家庭配置资产，也不会把所有的钱都放在保险里，是一样的，我可能会有一些在银行里的钱，我随时取用比较方便，还有一些我就作为短期投资，比如大家非常喜欢做的像余额宝啊，它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收益，但它存取也相对来讲比较方便。那还有一些就像保险一样做一个长期投资，那有些人呢，他的经济能力好，我可以选择把一笔钱作为孩子在这方面的教育的长期投资。那作为期缴方式有什么好处呢？刚才您提到的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也是我下面想说的。他就是说，如果这张保单我作为长期缴费的话，这样的保单是带有豁免功能的。 是， 那就是说作为父母来讲，我不确定二十年当中我会不会有风险发生。 对呀， 那我一定会用期缴的方式来慢慢的给他存。如果我真的说句不好听的，像我真的出个远门，我长时间没有回来的情况下，那这笔保费因为我当时做了这么一个正确的决定，他就一辈子都有钱，或者说他的教育不会因为我的不在而缺失。 所以其实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对， 但是绝大多数的话还是会给一个建议。 对， 但即便是这个建议也不是完全绝对的。 对，也要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 好，那接下来还是就刚才您说的这个缴费方式选择相关的一些保障内容继续来给我们进行讲述。 其中第一点呢，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带豁免功能的保单。也就像因为现在的这种保险呀设计上也越来越趋于人性化。比如说父母给孩子买保险，刚才我们说了可以带豁免功能。那如果说我真的出趟远门，我还归期未定，对吧？这种情况下，我如果选择长期缴费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那我当初做的这个正确的决定，会保证孩子一定会在教育上有学上。不会因为我的缺失而导致他教育的缺失。那另外呢，夫妻之间也可以互为投保人，也可以带豁免条款。这个老婆给老公投，老公给老婆投，这样的互为保险人，如果一个人出现比较大的风险，像身故像全残，那另外一份的那个保险是可以不用再交费的，它的互相豁免。那就是说假如出现女方给男方交这个作为投保人的话，那女方如果出现身故或全残，首先她的自己这张保单就可以获得理赔，同时她的另外一半的那张保单是可以不用再交费的。这就给家庭呢，会第一方面解决了她的一些经济压力，第二方面呢还可以获得更好的一个保障。 是，那如果说除了这个父母给子女或者说夫妻互保之外，假如说这一个年轻人刚找着工作，特别的欣喜，那会儿大概20多岁，这个时候呢父母差不多也是50岁出头，想给自己的父母买一份保单，因为在50岁的时候投保其实是也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的 啊。那在这个时候有没有豁免的功能？ 有， 也是有的。 很多产品都有。比如说我给我的父母买，像一些，因为他们年龄比较大，他们可选择性就会稍微窄一些。 是的， 你像我的父亲已经60多岁了，那对于他来讲，他只能买类似于 防癌险，就是某一个区隔的这样的一个保险，它不能说保所有的大病，那我可以保其中的一项，比如说防癌险这样的，那我作为它的投保人，我就可以带豁免功能，假如说我出现任何大的风吹草动的话，它的保障可以继续有，但保费就不用交了。 明白了，明白了。好，那就这个内容您继续来给我们讲的。 嗯，还有呢，就是缴费方式还会影响后续附加险的一些选购。 嗯， 因为投保人在买一份保险，保险很多都分为主险和附加险。 是。 那买入主险之后呢，可以随时购买新上市的附加险种来完善它的保障功能。 嗯。 但是投保时附加险呢，首先就是投保附加险的时候，首先要购买主险，且必须在主险的缴费期间内购买。那如果采用这种年缴、月缴、季度缴、半年缴的方式呢，你附加险可以随同主险缴纳期间，比如说我今年可能没有做好这样的打算，我明年可以再补上这样的附加险。 嗯 啊，举个例子哈，我们比如说给孩子买一份重疾险， 嗯， 那我同时想给他附加一些类似于教育的年金险这样的，那我目前的经济能力呢，我可能只能负担他的重疾险，那买保险也是有顺序的，对吗？先买保障类的健康型的保险，然后再去考虑后续的，比如说教育的年金啊等等。那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我如果今年的经济能力有限，那我先做保障类型，那我明年后年如果我的经济出现缓和，我可以选择当时符合我条件的附加型的年金险来作为附加险来补充。 嗯， 啊，这样就会比较好。那如果说我是采用趸缴的方式，一次性把这个交完了，那我就不可能再去补附加险了， 这就遗憾了。 对，因为附加险只能附在主险之下来购买。 嗯，明白了。所以在这儿跟大家说啊，如果对某些附加险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以下的几点。首先就是你要购买附加险，首先你都得购买保主险。 对。 其次，你要购买附加险的时候，还必须是在主险的这个缴费期间内才能购买。 对。 其次，另外一点，你如果想买附加险的话，你首先得确定你在购买这款保险的时候是期交还是趸交。 对。 如果是期交OK, 你可以购买附加险。 嗯。 如果是趸交，很抱歉，很有可能你是没有办法购买这个所谓的附加险。 对，因为附加险它单独买不了。 嗯 嗯。 除非再买一份保单。 对对对。啊、 所以这个大家也是希望能够考虑清楚，因为可能作为附加险它没有主险那么的主流，但是可能对于某些特殊情况或者对于某些人群来说，它也是存在，也是有必要的。 对。 嗯，所以大家在购买保险的一开始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嗯。 那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是一个精算的内容哈， 嗯， 就是精算起来，您觉得除了以上我们说到的这些之外，还有哪些细节也会影响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缴费的方式呢？ 嗯，这个哈，实际上我有一个例子特别能说明这个问题， 好， 个人的消费习惯。 好的，您说。 嗯，其实我们身边，真的不少见很多月光族。 没错。 嗯嗯，还有一些类似于办卡奴这样的。 嗯，对对 对, 对 吧。 嗯， 就是大家的消费习惯其实建立了之后挺难去改变它。我有一个客户特别有意思哈， 嗯， 因为我们当时谈的这个孩子的教育金呢，跟他谈的，他保险观念特别好。 特别好。 他就跟我说，他说孩子未来的教育经费这是一定要花的钱。 是。 我一点都不含糊，一定要给他存钱。 嗯，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存不住。 呵，前面说的特别好，哎呀，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但是我存不住钱。 对，因为什么？我问他，我说你认为先存后花存得住钱，还是先花后存存得住？他说毫无疑问应该先存后花存得住。 是， 但是我永远都是先花后存。 嗯 啊，所以等到想存的时候，永远没有钱 啊。 啊，那孩子现在还小，我觉得还好。 嗯， 那如果未来他小学、初中，真的到18岁，他真的学习很好，比如说我要去上大学深造，或者我要出国深造的时候，作为父母，你能说，妈妈现在没有钱，你要不缓一缓？ 不能耽误孩子呀。 对， 嗯， 这种话我们说不出来，对不对？ 是。嗯。 那所以呢，他跟我提的一个要求就是，你能不能11号来找我签单？ 十一号为什么非要规定在十一号呢？ 因为十号发工资。 哎呦，这确实有意思啊！ 就是算得非常的精确，就是说我十号发工资，因为它是这种国企，它发工资的日子非常的准确， 是， 也没有拖延工资的现象。 嗯， 所以他说十一号能不能让保单生效，我就十号发工资，十号一发工资，先把我这笔钱扣下来，存到保险里， 就省得我乱花了。 对，然后， 哎， 只要把这笔钱存下来了，我再花其他的钱，我心里是很踏实的。 啊，所以用这样的一种强制的方式，一方面是阻止自己乱花钱， 对， 另外一方面也是在第一时间把这个给孩子的这个教育金落到实处。 对， 哎呦，真是煞费苦心了，我觉得啊。 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客户是这样的，需要的钱和必要的钱，或者说不需要花的钱，他都弄混淆了。 嗯， 比如说我买个包，可能是我一时冲动我就买了，有很多女性，但是如果买保险这个钱，它是一个长期的缴费过程的时候，他会心里没有底。所以说这个钱只要我发工资你给我扣下，我视同我没有发这笔工资的时候，我花其他的钱都很好。 我明白了。 对， 这个情况还跟刚才你说的这个买包的这个女士不一样，因为可能买包这个女士她是属于冲动消费。 对， 那作为这个你的这个客户，她应该是对这个钱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 规划 的概念。 对 啊， 所以她自己说她的消费很感性，就是觉得什么好他可能会一下买两个。 是是是， 他没有什么规划，但是我觉得他最好的一点就是他认定了孩子未来教育的钱是一定要花的，而且到了那个时间节点必须兑现的钱，我可以不考虑他的收益，但是我一定考虑那时候一定要有，这很重要。 是，所以在这儿也是建议他，一方面给孩子买这个关于教育金的保险，另外一方面真的也可以考虑一下理财型的一些产品了。 对对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这种自由职业者，比如说作家，比如说一些中小的企业主，他们常常会因为一个项目呢，一次性获得较大数额的一笔钱，但是对于下一个项目，他没有规律性的进账， 是他不能保证下一个什么时候来， 对，所以他们就会通常喜欢他们的消费习惯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把一笔钱作为专项规划，所以他们在缴费方式上这一类人就非常倾向于趸交。我曾经就有一个客户，他给自己做规划养老金的时候，他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他是做一个就是高端的设计，高端设计师，他做完一个项目，当时收入有80万，他就跟我说把其中的60万放在自己的这个养老账户当中，我一次性缴纳，这些年都不要再考虑这个问题了，让我觉得心里很踏实。然后呢，我从60岁就开始可以领养老金，领取终身，我又省心，我又安心。还有这样的一群人。还有一个客户呢，他的消费习惯或者说他的性格是怎样的呢？他很痛快。 很痛快。 很痛快。就做什么事儿，他是说我一是一二是二，你今天谈我就今天做。然后呢，但是你不要拖泥带水的让我感觉我每年这个时间都要想着这样有一件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多少钱你就一次性给我做个规划。如果我明年还有我还可以再趸交一次。那对于他这样的性格的人呢，也比较适合就嘎蒙利落脆，就一次性 趸交。 趸交，这种比较好。 是，那我具体来问一下，因为刚才您既然讲到了您的一个客户，而且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具体的例子，那我大概的我延展的问一下哈。您刚才讲到这个就是这个自由职业者这个客户，他做完一个项目，收入是80万，然后呢他把其中的60万作为自己一次性缴纳的这么一个养老保障，要买一个养老保险，然后60岁再开始这个领这个养老金，对不对？这个保险产品它具体是怎样的一个产品呢？比如说给您这个60万趸交，它能保障的内容，或者说它这个具体的这个保单的内容是什么呢？ 它是这样的，作为养老金的规划，通常会有几种领取的方式，比如说我可以选择每年领取，我甚至可以说从我交费之后，我不用到非得到退休年龄我就可以领取，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会限定自己的一个时间，比如说50岁，55岁，60岁，65岁，作为我自己领取的一个时间节点，它可以一直领取到终身。因为现在我们的人的这个寿命的平均年龄是在逐年增高， 是的。 以前的保险产品在设计上可能会限制一个时间点，比如说我从60岁领到90岁，或者60岁领到80岁，20年甚至30年。但是现在我觉得，一个是医疗水平提高，一个是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 是的。 那人的寿命在逐渐延长，所以保险公司的产品也逐渐在改善。比如说我们可以从某个时间节点一直领取到终身。那对于具体的这种细节呢，就没有办法在这里详细说。为什么呢？它跟很多因素都有关系。比如说投保人的年龄。比如说我自己做的这个趸交的金额，比如说我选择领取的时间节点，我们的保单可以从5年之后就可以开始领，甚至有些公司可以从3年之后就可以开始领。那他跟我说我一直存在保险公司来作为一个长期投资，我从60岁开始领，那他领取的这个金额都是不同的。 明白了，也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对， 那接下来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刚才我们讲到的所有的这些不同的缴费方式，它对于保障利益它会有影响吗？ 对于重疾险、寿险、医疗险、意外险这些保障类型的产品啊，不同的交费方式，它实际上对保障利益本身并没有什么影响。 嗯， 我按年交，它也是保额100万，我分月交，保额100万也不变。 是， 它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月交加起来一年的保费会稍微大于年交。这样年交方式下的这种一年的保费， 嗯 啊，它在保费上会有一些变化，还有一些产品呢，它比如说具有豁免保费的这种条款，比如说投保人在交费期末交费期未满时如果出险了，那没有交清的保费它可以免除， 嗯 啊，但它对于基本的保障利益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是， 在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像养老险呀、两全险、教育金这种带有储蓄性质的保险，它可能更适合趸交一些，因为相同的保额交费期短，总支付的金额也会少。 嗯，明白了，明白了。 嗯，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在说这个缴费的方式，缴费的方式哈。 嗯。 那目前都有哪些渠道？首先可以购买保险，因为你只有买了保险才能够缴费哈。 嗯。 那么这些不同的渠道，它都有哪些特点？麻烦您来跟我们说一说。 好。 嗯。 那保险的购买渠道呢，最常见的就是保险公司，找保险公司的营销员，还有保险代理公司、经纪公司，还有银行、互联网，这些都是我们的可以购买到保险的一些渠道。 嗯， 那保险公司营销员渠道是人们购买保险最为常见的方式。 嗯， 因为保险营销员呀，他非常熟悉本公司的保险产品的特点。 嗯， 他会根据客户的年龄、财务状况、家庭状况等等，他介绍适合的险种。 嗯，帮你推荐。 对对对，还有有经验的营销员呢，还会去组合产品啊，组合保险产品，帮客户呢设计比较完善的保障方案。 嗯， 而且呢，客户在续期呀、理赔呀方面，都可以获得保险营销员提供的个性化的售后服务。 嗯， 啊，我们讲保险叫金融服务业嘛，所以售后服务很重要。 是是是。嗯， 那还有一个银行，银行是一个综合金融的服务平台，那它也是有银保这样的一个渠道来作为保险公司重要的销售渠道之一。 嗯 啊，银行保险现在也涵盖各产品类型，包括健康保险啊、中长期的年金储蓄或者寿险保障。 嗯， 还有一些因为银行它又会很多有这样的大客户， 嗯， 它会有一些高净值人群，它会购买一些高净值人群所具有他们相应特点的一些保单。 嗯， 啊，保险公司呢会提供同等的保单的售后服务。 嗯， 那另外呢还可以通过保险代理公司、保险经纪公司来购买保险。那这样的公司呢就相当于一个保险超市这样子的。 嗯， 他在取得保险公司的授权后可以同时销售多个公司的产品。 嗯 啊，但现在还有一个特别人们热衷于购买保险的地方，对，就是互联网。 嗯， 啊，因为互联网现在太发达了，每个人可能从手机上就可以了解很多的资讯，啊，出现了一些新兴的销售渠道，那互联网保险，通过这个渠道呢购买保险，客户的购买行为啊就完全自主化了，他可以自己去了解条款，自己去看，选择可靠的购买平台呀，阅读保险的内容啊等等，但这些呢都需要客户自己完成。嗯，这些有个什么样的优点和就是相对的劣势呢，就是说我需要自己来研究。 嗯， 我没有人可以没有服务人员可以来帮我提供这样的服务。 没人询问啊。 对。所以互联网平台上呢，以前购买的保险大部分是一年期的意外伤害险、旅行险，这样比较简单的。 嗯， 现在也有个别网站呢会推出这样的条款相对复杂的重疾险了。 嗯，那我接下来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很多的购买保险渠道，比如说保险公司，比如说银行，包括保险代理公司和保险经纪公司啊。 嗯， 说到这个保险代理和保险经纪公司，因为我在做这期话题之前也是问了一些朋友，也是了解了一些情况。 嗯， 有人说啊，当然这个有人说这个说的这个话也不代表本台立场，也不代表这个友邦保险。 嗯， 他说这个保险经纪公司和保险代理公司，它可能会是一家公司融合了好几家保险公司的产品。 嗯， 对不对？ 嗯， 就比如说他有你友邦的，还有其他的一些保险公司产品，他这家都做。 嗯， 但是他们所做的这个产品， 嗯， 一定不是目前比如说你们友邦王牌产品或者最新的最好的产品。 嗯， 一定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怎么说呢，也不能说淘汰，但是不是那么值得推荐的一些产品，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这个真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不代表我们自己的观点。 是是是啊。 但是作为自己，咱们从一个平常心的角度来考虑，保险公司推出的它的拳头产品，一定会在它自己的渠道当中，自己的营销员当中去做最好的推广。 明白。嗯， 因为保险公司对自己的营销员会做最怎么讲呢，最详细最细致的一种培训。 嗯 啊，那他对这种产品的理解来讲，自己的营销员会理解的最为透彻。 嗯 啊，那作为保险经纪公司， 我没有办法去培训他们的这样的一些销售技巧，或者说产品的条款等等。那只能说我们作为平常心来了解的话，我觉得咱们的理解都应该是相对准确的。 好，那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我就想问，无论是这个保险公司也好，或者保险代理公司、保险经纪公司，甚至银行，包括互联网，有没有一个对于保险产品的一个划分？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机构或者这样的一个渠道，它一般就只卖这一类的产品，或者说是这个产品就只归保险公司卖，其他的这个地方不能卖，或者说这个保险代理公司它就只卖这些产品，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划分？ 这个倒没有特别明确的这种划分啊，但是像互联网保险它就比较特别，因为客户需要自己去研究条款的时候，这样的条款就要相对于怎么样呢，就是简单化。我要让客户呢，因为客户的层次是不一样的，他有可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我要出去旅游，我要买个旅行险，旅行险的条款很简单，他会自己比较明确的就看得懂。但是像大病险，像一些比较复杂型的这种保险的话，像投连险这种一般不会在互联网上去销售，因为他的理解起来会相对复杂，自己不一定能完全搞得清楚。那保险它就具备长期购买或者长期缴费的这种特点的话， 是的， 那我一旦买了，我觉得我理解错了，我买了可能会在短期内会遭受一定的损失，因为我退不回来。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互联网就会跟其他的相对有一些区隔，我会比较简单，条款相对简单，所以旅行险、意外险、医疗险这种会在互联网卖的比较多。但对于银行、银保渠道，还有保险公司、代理公司、经纪公司，它都会有专业的人员在那里做相应的一些销售的 指导， 对，解答呀等等，它就可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区隔。 明白了，明白了。好的，今天这一期节目时间过得也是很快啊，跟这个刘华丽女士聊的，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好啊，也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到我们节目里面来做客。 好的，好的，谢谢。 北京时间晚上的8:55，今天的财富大搜索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我们代表编辑文杰，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伤痕，没有人